欢迎大家收听无忌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继续我哋唔好俾佢停，就有阿 Shana 喺度嘅，我哋系继续讲埋旅行的意义嘅第三集，即系完结篇啦。咁当然我哋讲过咁多旅行嘅分享啦，都有能量上嘅整合啊，或者意识上面嘅转化，有多唔同嘅经验咧，我都想咧讲一啲实际啲嘅嘢噶啦。就系、是、首先就系话，喂，我哋成日都话去好多唔同嘅神圣嘅地方啊，山川灵气去吸收当地嘅能量，同呢个地球妈妈去连结或者整合，系咪咁样就得咧？但系其实我系有啲嘢想大家讲清楚嘅，好似我哋入屋。 就要叫人 系啦入庙就要拜神，咁即系话其实你去每一笪地方啦，咁讲啦，如果你真系想去连结当地嘅能量咧，首先系要得到批准嘅， 系啊，你要请，即系你要做一个请示咯。咁我其实都有呢一个咁样嘅体验，当我去外蒙古去一个好偏远嘅地方嗰时，咁当地系有一个地方，我要进入个位咧，其实讲紧系以前有啲好有啲原始人去画壁画咁古老吓。咁我喺未进入个地方嗰时咧，我喺个心嗰度即系有力，有头先讲，我好下意识，我知道我唔可以就咁行入去，我系需要去请示，可唔可以批准我入去做一个连结咁样？咁我喺个心度做咗一个一个祈祷啦，咁然后冇耐隔，跟住就有见到喺山喺石边有一只狗喺度，就望住我哋，嗰个样咧就系等紧你嚟噶啦，咁样咯。咁然后跟住咧，就车咗入去嗰个游牧民族个屋企嗰时咧，咁呢只狗属于嗰间屋企嘅，但系嗰度有另外一只狗，咁样咧，咁我一落车咧，咁嗰个导游同埋嗰个屋主咧都好紧张，原来另外嗰只狗就企喺我后面，好细力咁样咧就咬住我只手，细细力。咁但系因为佢哋啲狗唔系爱嚟同人亲近嘅，佢哋啲狗通常都系爱嚟防御嘅，所以佢哋通常都系凶恶嘅。但系嗰只狗就同我系细细力咬住我只手，就好似话：诶，你嚟啦，你嚟啦， 咁 啊，系啦。咁我咁然后就带住我周围去走啊，同我玩啊，等佢滚晒地下咁样嗰啲咁样啦。咁然后即系我嗰阵时个好感，我有好大嘅内心嘅感动嘅就系、是、我嗰个感动就系话透过啲动物话俾我听，我头先个祈求咧系答应咗啦，我可以入，我可以系同大系当喺嗰个地方嘅力量去接个大地嘅力量接触。 嗯，其实我都有类似更加深嘅体会，就系、是、今次我哋去我之前第一集讲过我哋去 Iona 一个神圣嘅小岛啦，咁好多好原始嘅能量啊，好多能量嘅交界点喺嗰度嘅，咁因为我个老师咧就，因为我本身 Iona 我一定系有一啲前世嘅记忆历史喺嗰度，咁所以其实我嘅能量容易啲整合噶 Iona， 咁但系我个老师咧，其实佢就好明确咧，佢就冇乜前世嘅联系喺嗰度，咁所以其实佢会觉得辛苦啲嘅，因为喺 Iona 咧，佢觉得自己佢瞓唔到咯，其实就唔系咁舒服。咁最后喺我哋 workshop 当地 workshop 嗰阵时咧，佢一开始就即刻就再同当地嘅guidance 啫，当地嘅keeper 啦，守护者系清楚咁明示咗我哋呢行嘅目的咧。其实我哋只系希望联系一啲能量啦，去 anchor 一啲爱啊、关怀啊，同埋 light 去 Iona 呢个地方。我哋冇谂过去毁坏或者破坏呢个地方咧，抱住呢、這个好纯正嘅心念嚟到呢个岛聚度，系分享我哋嘅爱嘅啫。咁其实就系咁简单。咁之后咧，即系当我哋得到咁，即系我哋作出呢个咁清楚嘅请求啊、批准啊、明示嘅申请之后咧，其实所有嘢咧就顺利咗啦。即系其实就系咁简单， 绝对系噶，绝对系， 绝对系噶。因为当地嘅能量，譬如我系呢度嘅应该咁讲，我系呢度嘅坐管啦，或者简单咁讲，我系呢度嘅守护者。我见到一啲陌生人，我又唔知道你嚟有咩目的喎？ 系啊， 你系咪嚟想有啲唔好嘢嚟传递落嚟我个小岛度咧？ 系啊，或者攞啲嘢走， 攞啲嘢走咧？咁你我点知道你系咪真系好咧？咁佢抱住呢个咁嘅戒心，所以个天气唔好啊！我哋一到步就落好大雨啊！即系老师又瞓唔到啊！咁有啲能量上觉得唔系咁夹咧，其实就系咁嘅原因啦。咁所以其实无论我哋去边一个地方咧，当你真系想做呢个能量嘅连结咧， 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呢度提醒翻，就系首先要得到批示啦，亦都要列明翻点解你会嚟到呢个原因啦，你有咩目的咧？系只系 同埋你有咩贡献咧？ 有咩贡献咧？你只系分享爱咧，同埋我只系同埋都要讲清楚，你只系邀请一个神圣良好嘅能量咧去同你连结啫。呢个记住一定要讲翻，因为其实所有地方都有一啲唔同嘅能量存在啦。如果你冇明示你嘅目的要求咧，咁可能系你会系联系咗一啲唔系咁理想嘅能量，对你嘅得着咧，其实系未必系最好嘅。咁所以又唔系存在呢个恐惧，而系只系 有认知 一个认知，我哋有唔同嘅选择。你系咪选择最好嘅能量去同你连结咧？呢个系好紧要咯。系啊，咁另外除此之外就系头先讲啦，你有冇啲嘢攞走咧？我哋系咪随便喺每一个地方去攞啲嘢走咧？ 系啊，因为其实而即系亦都而家系越嚟越多人系中意去啲灵性嘅地方啊，当你金字塔又好，Machu Picchu 又好，咁即系，但系其实好即系去到就会觉得我要有啲嘢作为一个纪念品。我成日都会觉得。你拎翻去，你系咪会珍惜嘅咧？你系咪真系会善用佢嘅咧？咁系咪真系需要去拎咧？任何嘅，即使一套一木咁样，你系咪需要或者一嚿石头咁，系咪需要拎走佢咧？ 系呢个其实都系我呢行咧，又系更加深嘅体会，就系艾欧娜都话神圣嘅地方，梗系好多石头啦。咁佢真系有好多石头，亦都系一啲古代嘅石头，即系古老嘅石头，黑色啊，火山岩咁样嘅。咁我哋啲团友就真系癫咗啦！去沙滩执石头啦，即系大家觉得就系咪我哋可以自己攞走嘅地方咧？咁其实阿先生都讲得好清楚。咁你系要问过个石头 系啊？ 佢系咪想跟你走？ 系啊， 呢个系好紧要，因为曾经我有啲团友真系嘅，冇问到就攞咗落个袋度拎咗翻酒店，咁但系咧就唔知点样，先生又会知道就再提翻大家咧，你哋系咪未问过人哋嘅批准就攞走咗一啲嘢咧？ 系啊，好似攞咗人哋屋企成员翻屋企咯。 系啦，你唔会攞咗人哋个仔翻屋企噶嘛？ 你好 Q 啊，你个人 系啦。咁所以咧，唔系你唔系攞唔攞得嘅关系，当然你问准佢。佢系愿意跟你翻嚟嘅，可能佢有另外一个目的嘅。 系啊，同埋同埋石头，其实佢哋有个意识嘅。 系石头意识嗱，最搞笑，我有个小分享就系咁啦。我喺另外一个地方 ，Oban OBAN， 另外一个地方就系有好多石头。 系 咁，我石头就有少少意外嘅，咁就问咗嗰嚿石头嘅，你系咪愿意俾我拎走？ 系。 咁我问咗好多次啦，咁佢话系嘅，咁我梗系斋落劫啦，唔系劫点咁重啫。咁跟住去到 Iona 嗰阵时啦，那个神圣嘅小豆，我再问多佢几次，你唔系跟我翻香港啊？ 想去嗰度啫。 跟住佢话唔系， 佢系想去 Iona， 佢就系想去 Iona。我就系一个运输嘅人，将佢由 Oban 系搬去 Iona， 就系咁简单。 咁其实有时真系会咁样发生。所以但你都做咗一个好事㗎，一个好重要嘅事㗎。 係呀，好远嘅其实。 係 呀。咁其实唔係唔攞得，问题係你真係要同佢联系，问清楚佢係咪愿意跟你走囉。 係呀，同埋係咪即係我都係觉得你拎咗返屋企，你係咪真係会珍惜佢呢？你係咪善用佢呢？咁样你点样可以即係其实同埋而家有好多方法去联系，你即使影咗张相，你有个能量场喺度。咁样你已经可以透过嗰一个嘅影像去做一个联系，即使你就算你喺一个能量层面，你去过个地方，你已经有个联系。你用你个意识谂翻起当其时嗰一个嘅联嗰个，你喺翻喺嗰度个空间嘅时候，你已经联系紧嗰样嘢。 系啊，其实所以就系大家去执呢个一草一木嗰阵时，其实就系要去问清楚咯。 系啊，我谂系即系有个尊重心咯，你唔好即系唔好好随随便便咁样去，即系你觉得系大致即系一草一木啫，咁你唔需要问个批准。我试过喺约旦系一个约旦有一个地方系啲旅游胜地啦，亦都系啲好旧嘅圣城咁样啦。咁喺一个平地嗰度咧，有一嚿石头碌去我前面，停咗喺度。系一个圆咕碌嘅石头碌咗去我前面，停咗喺度。咁嗰时，但系因为有一个好强嘅意识， 唔系我谂出嚟，系个心话夹石头系我嘅，咁所以我就即系邀请咗嚿石头翻屋企咁样。咁但系因为呢、這个嗰、那个启示其实都好清楚嘅，咁样咧，即系唔系我自己，喂，呢个石头咁靓嘅， 系 咁其实嗰个石头平平无奇嘅个样冇乜嘢，咁但我到而家都未可以即系同个石头个意识联系得到嘅，只不过系净系知道系我需要系带佢翻屋企咁样，同埋佢系碌到喺我面前停低咗，佢喺个平地，自己走出嚟碌喺我面前停。 我有啊，有类似经验啊，就系今次又喺沙滩执石头嘅时候啦，去旅行嗰阵时，咁就我第一眼去到沙滩已经见到嗰嚿石头啦，三角形尖尖令好靓嘅，佢系黑色底，有啲quartz 嗰啲叫做石英咧喺个面度闪闪下，好靓。咁我已经想好似佢叫我带佢翻屋企啊，咁跟住又同其他团友 ELL 啊搞完嘢之后咧，走嗰阵时我搵唔到佢，我搵唔到呢嚿石头啊，咁就算啦。咁但系我后屘我又留低就抹干净只脚，佢哋。自己行先啦，跟住我拧转头望咧，佢又喺我面前出现，系啊，即系佢又再喺我面前出现喎。咁我之后问过佢好多次，喂，你系咪跟我走？系咪跟我走？啊，咁佢话系，咁我当然拎佢翻屋企啦。咁但系你话我有冇同佢有好深嘅联系咧？暂时未有噶。咁即系我只可以咁讲，就系话有一啲可能佢系想跟你翻嚟，有一啲用途嘅，可能你有一个朋友。是需要呢个嚿石嘅，咁你可能之后会将呢嚿石俾佢又唔奇啦，又话将呢嚿石我嚟做一个疗愈又唔奇，即系总有佢嘅目的咯。 我又想问翻你啦，你又你点样同嚿石头问佢，你跟唔跟我翻屋企？ 我通常咧，我第一部分喺当现场咧，就攞两只手去捉住佢，捉住呢个石头啦，即系或者呢件物件接触佢啦，用我个心念去慢慢去拥抱佢，即系用我个心去传递一啲嘅。爱俾佢先嘅，咁跟住就会系透过我个心念咧去同佢沟通。其实你愿唔愿意跟我走咧，翻香港咧？咁当下可能未有少少嘅启示咧，但系都咁我就攞走咗先嘅。咁我就如果佢系 OK yes， 即系当下我已经收到系 yes 嘅咧，我就会拎咗翻酒店先。咁但系未完成嘅呢、這个检测嘅程序。咁我喺酒店咧做完静心之后咧，我会再攞我个 pendulum， 即系一条链坠出嚟啦，普通一条链坠嘅啫。咁就系用 pendulum 嘅唔同嘅方向去摇动咧，因为其实当我哋用个心念连喺呢个 pendulum 嗰阵时。其实 pendulum 会俾到我哋一啲嘅信息嘅，咁系 yes 同埋 no 嘅啫。咁如是者可能系跟住嗰两三日咧，我都会 check 下嘅。咁我哋 check 几次咧，我先至真正咁样会带佢走咯。因为我都惊，其实可能我当下嘅情况，我会影响咗我嘅决定嘅结果咯。咁就我就会系咁样咯。你咧？ 我去翻个心念系好紧要嘅，咁我会通常接同嗰样嘢接触啦，都系一个好重要，因为你个手连翻个心，咁样就系当你系一个平常心，你冇一个取舍，话我一定要带你走，一定唔带你走，咁即系第一个平常心，你用个心去同佢接触，然后去请示佢究竟啊系咪想你带佢走咧，咁然后。如果俾我感觉得好安稳，同埋嗰个能量系扩张嘅，我对我嚟讲会系一个啊，即、就、系、是、一个同意嘅。如果我有一刻我觉得唔安稳咧，我都未必会拎佢走。 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如果嗰刻攞去嗰刻，你已经觉得有少少犹豫，或者你唔系咁聚财咧，你就真系唔好攞走嘅。 系啊，同埋因为实在上你都未必需要真系拎佢走，你喺个空间已经同佢联系咗，个空间已经存在咗，咁同埋你影张相你都可以联系，咁你又可以个行李又轻啲。 系啊，其实真系啊，其实真系唔好拎咁多嘢周围行，今次就会知道咯，太重啦。 咁系要试一次嘅，我试过。 咁你除咗旅行仲有咩小 tips 俾返啲听众呢，如果再嚟讲下 Shana。 除咗旅行有啲咩小 tips？ 有冇一啲注意嘅地方可以同听众分享呢，即係头先我讲过你去每大地方要请示啦，要得到呢个批示啦，你先至好去啦。第二就係攞嘢之前或者想攞走一啲嘢之前就同佢哋作嗰个沟通啦。 係咯，我同埋我觉得个感恩係好紧要嘅，你即係当你完成咗嗰一件一个你想去接触嗰个旅程之后，你好感谢嗰一个嘅经验啦。咁同埋亦都係即系你要 close 翻个file， 你完结咗个档案佢，咁即系可能你 你嘅联系可能会打开咗一啲嘅能量场嘅接触。咁我通常会喺个心嗰度咧，就会即系感原因之后，我就系即系喺个心度亦都完结咗呢一个嘅过程嘅。咁就将个能量场收翻嘅。 嗯，即系你系开之前头先讲过啦，我哋有个请示啦，做完之后咧。即系联系完之后咧，就会系收翻佢落翻落去地球妈妈嗰度嘅，系咪啊？系啦，就系、是、咁样啊。其实有类似嘅经验嘅就系、是、都会提翻，譬如话我哋去某一个地方搭飞机嗰阵时，可能差唔多到啦，或者你搭紧飞机嗰阵时咧，其实有个准备都系我觉得系好好嘅，就系、是、话，譬如我依家要去苏格兰啦，咁我就去心念里边系连结翻苏格兰呢、這个。地方嘅守护者，我依家嚟到苏格兰啦，咁我好多谢你俾呢个咁靓嘅地方可以俾我嚟探访啦，咁我亦都请你请你帮助我喺呢个旅程里面系去领略到你国家嘅风土人情嘅美丽啦，好多谢你呢个咁丰盛嘅地点俾我啦，咁希望你可以同我俾我一个好愉快嘅旅程，就係、是、一个心念喺去到当地之前呢，你就已经係又係 say 咗 hello 先啦，即係礼多人不怪，你去之前你就已经 set 咗个 intention， 就係话我会嚟你呢个地方啦，咁亦都好多谢你提供呢个地方俾我啦，我相信我之后嘅旅程都会好愉快。咁当我走嗰阵时咧，喺飞机度咧，就同佢 say bye bye 啦。好似你咁讲啦，就系话多谢佢啦，提供一个咁好嘅旅程俾我啦 ，thank you 你啦，即系俾一个 blessings， 俾一个祝福呢笪地方啦。咁就系完结咗呢个 chapter 咯。 系啊，我觉得不过系好重要嘅，即系我觉得好似有阵时。啲人都会有啲字句就系、是、你到呢度唔好摆低啲垃圾，唔好摆低垃圾好紧要，无论系实际上嘅垃圾或者系思想上嘅垃圾。另外就系、是、净系留低一啲好嘅回忆啊，或者系啲祝福啊，咁其实都系重要嘅，因为我觉得你嗰个能系一个能量交换，咁样你喺嗰度你有一个得着，而你可以祝福翻当地。嘅话，其实祝福翻嘅土地啊，祝福翻嘅人啊，嘅动物啊，植物啊，各样嘢，用你，总之你系发自内心嘅一个祝福咧，其实对大家都系一个好嘅 交换。系啊，其实系，即系其实我哋依家学习嘅，你话灵性上嘅，其实学习乜嘢咧？就系、是、一个良好嘅能量交换， 系咯， 负责任嘅能量交换。 负责任呢个好紧要，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因为你系要学习负责任，点样照顾你自己嗰个身心啦，你点样照顾你自己嘅能量啦，你要负责任作为一个旅行人，你点样去尊重当地，无论个风土人情又好，个能量场又好。咁所以即系唔系只系我喺度过路之后，攞咗啲嘢，然后经验咗啲嘢，咁就离开咯。咁我即系呢个负责任，即系起码你有一个咁样嘅认知，你可以由个内心去做，有个祝福同埋感恩，其实已经系好紧要。系啊，咁同埋我头先讲嗰个删翻嗰个能量场系，即系你开咗道门，你或者开咗窗，你唔删翻个窗嘅话，咁你其实好容易有被到暴风暴咁即系吹咗入嚟啊！咁你就即系最好系喺意识上面你删翻嗰一个嘅能量场。 系啊，即系好似话我去之前就系 say 个 hello，走之后就同佢 say 个 goodbye， 咁其实都系就系呢个原因咯。咁所以其实我谂我哋三集里边旅行嘅意义啦，咁有少少总结啦，基本上咁讲。咁因为就系、是、旅行点样，我哋都会系从旅行里边得到一啲嘅启发嘅，而你有几多个层次上嘅转化嘅启发，就睇下我哋嘅意识层面系会系注意喺边一度啦，同埋我哋嘅心念系去到边度啦。头先之前阿 Shana 同我都分享过好多，而我哋嘅心念亦都会改变我哋嘅旅程里边嘅体验咯。咁同埋可能一时三刻。个旅程系俾唔到一个好确切嘅答案啊启示俾你嘅，但系其实系唔紧要嘅，因为可能过咗某一段时间之后 ，bling 咁你就会啊 原来系有呢个启示。咁所以其实系放手，我谂调翻转系放下我哋嘅控制意欲，而去游走呢个旅行，享受每一个旅程里面嘅风土人情。经历，无论可个经历可能系话，譬如我之前讲话晕船，晕船好黐咗线嘅，咁但系都系一个唔错嘅经历咯。系咪咁样讲？ 系啊系啊，我绝对系，即系你喺旅行嗰时候，我绝对真系好体会，活在当下，同埋你作为一个你去点样观察呢个过程、呢个旅程、呢个嘅重要性咯。 系啊，呢个其实系好紧要。咁听完我哋呢三集嘅旅行的意义之后咧，咁就希望对大家对你下一程嘅旅行咧有一个启发啦。 系啊，你每一程嘅旅行，即使你话翻工都好，你喺地铁站你都可以系有个心里面做一个祝福俾大家，同埋即系希望每个人今日翻去翻工都系有个愉快嘅一日咁样。咁你都已经改变紧。一个大气大电波里面嘅能量，咁样同埋即系俾你自己一个新嘅体验。 系啊，其实积少成多啦，集腋成群啦。你一个人，如果我哋越嚟越多人有呢个意识嘅存在咧，其实系会改变嘅。 系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希望旅行除咗休息之外呢，其实仲有好多空间可以俾你哋自己去发挥嘅。咁我希望我哋呢三集嘅节目啦 ,Trinity 呢三集嘅节目係可以帮到大家去有一个唔同嘅启发啦。咁今集呢一个节目呢其实就差唔多完结啦，因为我哋都唔想咁长戏啦。咁好多谢好多谢阿 Shana， 咁就 多谢 Mika，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咁同我哋俾呢个机会我哋分享一下我哋嘅旅行嘅意义去俾大家。咁亦都欢迎各个听众咧喺呢个YouTube 里边留言版咧去分享下你哋自己旅行嘅自身经历啊，可能系从我哋嘅分享里边，你哋又有一啲唔同嘅启发咧。咁多谢大家先，我哋下一次带一个更加另外一啲更加有趣嘅题目咧，再同大家分享嘅。好，拜拜。 拜拜。